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97集。 程前和唐枕都不是很喜欢聊天的人，可把年大大给憋得够呛，只好撩拨最好欺负的六郎。六郎在程前最危险的时候不顾一切地想冲上去，可此刻风平浪静了，他却连句话都不敢跟程前说，每每只远远地跟着，见不得光似的低着头，将脸埋在阴影里。年大大跑来和六郎咬耳朵， 哎，小兄弟，我想拜入扶摇，就是程长老他们门下，你跟我一起吗？ 六郎扫了一眼程前的背影，又飞快地收回目光，默默地摇摇头。年大大还道他有眼不识泰山，连忙聒噪地凑上前去。 哎呀，这些你都不懂。哎呀，我来与你分说，那些修出元神的呀，可都是有上天入地之能的大人物，不说寻常人，就是好多小门派的修士，一辈子都不见得见过元神修士呢。 六郎不答音，只是默默地听着。年大大有点好为人师，见他注意力在自己身上，越发眉飞色舞起来。 再说元神和元神也不一样，你看看扶摇派那几位前辈，我们程长老，哎呀，那就不用说了，还有他们掌门，那可是剑修啊，我第一次见到活的剑修。虽然脾气不怎么样，但是没关系，跟一个元神以上的剑修说过话，这事儿够我出去吹好几年牛的了。 六郎摇摇头，吃力的哑声， 唐真人留下我一命，我要留下来侍奉他，况且我本领低微，跟在程真人身边也只有拖后腿，只好先记着，往后再报答。 年大大听了愣了愣，忽然对六郎道， 你，哎，你这个人，程长老说不定愿意收你为徒。 六郎低下头不再言语了。这一路往来不过百十里，他们这一行人居然被各种大妖小魔打劫了不下十来次。程前一剑砍了两个企图半夜三更摸进来杀人夺宝的魔修，感觉自己这一段日子称得上是杀人如麻了。双刃上已经薄薄地结了一层血霜，硬得程前眉心不由自主地爬上了一层杀意，显得更加生人勿近。南疆自从出了一条魔龙，魔修们好像蠢蠢欲动地准备造反，四处集结势力，手段也十分简单粗暴，将一城中男女老幼屠戮一空，直接占领，在城楼上铺满血迹，挂满人头，然后人为地逆转城中清气流转，建立了好几座魔城。不巧的是，冰心火就在魔城的地盘内。所谓冰心火，其实并不是一团真火，而是一块特殊的石头，相传此物外层冰冷如千年寒冰，内里却含着一块灵气充沛的暖玉，保存尸体能千年不腐，还不至于把尸体被冻挺了，拿出来像刚断气的一样新鲜，是南疆大城朝阳中的奠基圣石。南疆热得要死，瘴气横行，可谓气候恶劣，唯有朝阳城因为这团冰心火的缘故四季如春，来往客商都汇聚在此地，逐渐成为南疆第一城，眼下便宜了那些魔头。 我本来还想，这冰心火是人家成机，别人怎么肯给，我们又不可能巧取豪夺，这下好了，朝阳城被魔头们占了，无论是硬抢还是巧骗都不上道义了，真的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 年大大没心没肺地感慨，程前才不相信这是巧合，意味深长地扫了唐枕一眼。唐枕倒也大方，直言道， 巧什么，我早料到南方将乱，此番是特意来浑水摸鱼的。所谓天机，也就是耳听四面，眼观八方， 再略通一点凶吉之术罢了。近来南疆魔气汇聚，各大门派都有异动，天眼处更是调集了不少高手前来。我估摸着也差不多了，只是没料到竟有魔龙出世这么大的动静。 程潜心里一凛， 韩渊化身成什么不好，化身成龙，偏偏他还是往北方而去，难道他是去了皇城帝都了？难道他还记恨当年周寒正的化魂之仇，要去寻朝廷晦气？ 程潜跟唐枕多年相交，虽然因为两个人的性格缘故，彼此都不算太热络，颇有些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意味，但说起话来毕竟也比旁人少几分顾忌。程潜直言问道， 唐兄，我向你请教一件事。 唐枕心照不宣， 你四师弟？ 正是。依你看，我四师弟果真是一身二魂吗？ 扶摇山下没认出长大后的水坑，一个韩渊始终在想方设法地放跑这个陌生的姑娘，另一个却要大开杀戒。天劫之下，一个韩渊言之凿凿要活剥水坑的妖骨，另一个却为了救水坑痛苦地拽回了魔气。 我看你是不明白什么叫做以心魔入党。他身上另一半不是别的，就是他自己养大的心魔。到了他这种层次的修为，心魔早已经不受他本人控制，反而会反噬主人。你说这如何算？心魔是他也不是他，他最深刻的仇恨肯定与那心魔如出一辙。但若是你大师兄一口咬定他被魔物附体，也勉强说得过去。 他怎么会走到这一步？ 这我不知道，只能给你猜上一猜。 唐枕想了想，百无禁忌地说， 比如拿我来说，我现在是个孤魂野鬼，做梦都想重新拥有一个肉身。毒射当然是最好的，不但肉身不腐，还能将对方一身修为收为己有。虽说毒射之道乃是邪术，但我也不见得不会，只是不屑走这一道而已。但这时我若是有个一根筋的心魔就方便多了，我想要什么却不愿意做的他都能做到。我既得到了自己想要的，又可以假装此事并非出自本意，岂不是无辜又便宜？ 唐枕嘴里说着不知道，这番话说的却是言辞如刀，程潜一时无言以对。 你那魔头师弟当年与你关系和睦吗？ 程潜手指狠狠地勒紧了手中双刃，声音压在嗓子里， 胜过亲生。 哼，那不就对了。他修为低微，门派危难临头，他非但不能御敌，反而被敌人利用错手杀你，从此有何面目见同门，有何面目见自己？干脆借着化魂余力推波助澜地放任心魔剑走偏锋。心魔之道须得又强大又软弱之人才能成就。说起来，你这四师弟也是个人才。 别说了。 程潜蓦地站起来，恨不能立刻回去找严征明他们。 我今晚就去帮你取冰心火，唐兄告诉我个章程。 魔修纵欲，魔成不夜。当天晚上，程潜就孤身潜入了城中。他将自己人气敛去，穿过层层叠叠的血气魔障，从怀中摸出唐枕给他的城中地图，仔细核对了片刻，一时有些举棋不定。内城三座钟鼓门楼，冰心火在正中的空地上，镇着四通八达的街道，正好能驱除此地瘴气与湿气。 程前本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挖了就走，谁知此时那冰心火所在处竟被城中这群四六不通的魔头给占了，他们荒唐地在那冰心火上起了个楼阁。程前望着面前这透着靡靡之音的小楼，心里十分无奈，他躲在街角，不知道自己是应该干脆提剑冲进去砍人抢石头，还是低调些混进去见机行事。就在这时，街角突然响起一阵踉踉跄跄的脚步声，一个身上几乎没有几块布头的魔修醉醺醺地朝这边走过来。程前一开始没在意，他收敛生气后，魔修们基本都当他是个人形傀儡，没人理会他。但这回来人却有些怪态，远远地看见程前，那魔修好奇地凑了过来，围着程前转了几圈，见他神色木然，身上更是没有半点人气，便笑嘻嘻地伸手在他脸上摸了一把，鼻尖耸动地嗅了嗅。 这是谁的傀儡没收好？好高级的货色，嘿嘿嘿，便宜我了吧？ 说着，这魔修便色眯眯地要将手探进程前的衣襟。他当场毛了，狠狠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那魔修醉得不轻，晃晃悠悠地自言自语： 嘿，怎么好像自己能动一样？嘿嘿嘿，你原主肯定得去不少吧。 程前忍无可忍，尖锐的寒气屏不住地散了出去。那魔修蓦地一激灵警醒过来，正对上一双杀意盎然的眼睛。下一刻，他一声没来得及吭，喉咙一凉，已经被一剑洞穿了。经此一役，程前当即将自己方才小心混进去的想法否决了，他直接身化残影冲进了小楼院墙中。墙内落着一排尸体，有刚死不久灵气未散的，还能看出是修士来。程前粗粗一扫，发现尸体没有一具完整的，不是缺胳膊就是短腿，要么干脆只剩一个孤零零的脑袋，不知跟谁配套。角落里有个女修，模样乍一看有三四分像水坑。程前心里一突，不由自主地多看了两眼，只见她两颊微风，眉心还有一点朱砂痣，比她那瘦巴巴就会往脑袋上插鸡毛的小师妹漂亮不少，可惜自胸口以下已经全不见了。红颜落到这样的下场，连程前这种铁石心肠都不忍心再看，他遂握紧双刃，贴着墙角轻飘飘地落在小楼屋顶上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